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翻翻嚟利敦道證交所第二次，今日我哋有彭志銘啦，文化評論員啦，亦都係有咧我哋嘅老友阿黃志偉，佢係香港五倫貢學院社會科學院嘅講師。OK， 冇講錯就得噶啦。OK， 咁我今晚係講啲乜嘢？再show多次張 graphic 出嚟睇下，叫八一零大搜捕啊！嚇， 大搜查， 大搜查，大搜查。 個名好啊，因為如果你大抓捕咧。 走內地嘅 大陸，唔係內地，嗰個大陸噶啦。咁啊，大搜查好，因為咧，我哋咧呢個大搜查呢三隻字咧都好，我哋香港嘅，因為我哋嘅即係嗰啲電視台咧嗰陣時乜乜乜大搜查嘅， 全線大搜查 係啦呢啲咧，即係呢個好大好多。 詹瑞文講喺佢度全線大飲茶啊嘛， 就呢啲。如果你大抓捕咧，就我走噶啦。 嗱，英文叫做 Our Newspaper。 點解？點解？ 嗱，我話俾你聽，我點買蘋果嘅 ？OK， 我試過有一次啊，即係。買蘋果啊，去咗二十幾間報攤， 行咁耐， 即係呢兩日 賣清， 唔係 前日啊， 呢嗱前日咧係有備而戰，梗係一早起身落去買啦。 係啊， 點知咧見到咧已經有一棟喺度，哇！啲人買到話有個輪椅客入嚟，佢入唔到嚟啊，咁都有嗰個有個姐姐咧就開門俾佢幫手，佢話我要五份，咁嗰個都係顧客嚟個姐姐就幫佢遞五十蚊。就俾 counter 啊，即係便利店 counter 一個，就個姐姐直情埋去咧，嗰度攞咗五份俾個輪椅客，話嗰日係令你感動，真係感動啊！咁咧，即係各種嘅有人咧係買成千份，就到度你話以付錢俾咗錢啊！你係自己攞啦，哇！嗰日係好應該。 是香港歷史上未曾發生過 的。全球啊， 是冇試過咁嘅。嗱，香港咧，嗱呢個問題就其實好深奧嘅。第一，原來蘋果真係咁多擁趸嘅。 唔係，係仗義。 係啦。 第二， 仗義真係 原來香港的人咧係仲可以 afford。我就條氣唔順，我就買一千份， 唔係啊， 我攞萬蚊出嚟，我買 一萬啊，有啲想講，佢就係派咗一萬蚊啊，就係派咗一萬蚊。我嗱，其實依家呢兩日咧跌翻啲噶啦，我都好留意嘅。 嗱咁咧，啊，我先講個小嘢先，啊，咁咧就 細良，你買個好啲嘅架撐俾我哋用好唔好？ 啊，就整個 mon 喺度啦。咁你哋要捐錢先得㗎。嗱，我哋轉數快6809941，6809941。另外咧，我哋支票抬頭以及地址都寫得好清楚啦。咁做 patron 再數多次。 嗯， 你哋一定要 subscribe 我哋嘅 patron。 得啦 ，OK， 唔係我哋想買個 mon 都冇錢啊！ 賺錢係細糧啊，我哋喺度做嘢。 唔係，站個人都要買餸啊嘛，你唔使買都可以。 你喂貓糧 俾你聽先，都有人留言。 又買貓糧呢個人？ 有人留言留得好，佢話咧馬夫都比黑警紀律好啦。 哇！ 知道佢哋做緊啲乜嘢啦？聽大佬話啦。你頭先講話唔聽大佬話啊嘛？ 唔係， 我 聽唔到 馬夫喎。我唔知係咪喺跑馬地同埋沙田啊？ 佢聽唔到喎，因為佢個大佬咧失咗蹤好耐喎，依家都未見過人喎。 係， 依家有人準備揾西瓜請佢出嚟喎，即係揾唔到佢喎。 咩叫西瓜？ 咁啊，依家咧最好笑咧就係香港01咧，嗱呢度咧叉開咗講啦。 嗯。 香港01咧就無端端咧就喺10號，即係嗰日咧捉阿周庭捉阿肥佬麗嗰日咧，佢就話嗰晚咧就訪問咗阿鄧炳強。 嗯。 咁依家咧佢。佢除啊就咁巧，佢香港01咧，佢話當晚訪問咗鄧炳強之後咧，就出咗呢一篇稿啊嚇。第二日又有好多人咧留言咧就話：喂，點解就得香港01香港01做到，冇人信嗰個係鄧炳強啊？ 棄子啊！ 希望鄧炳強咧個唔好淨係俾01一個人見啊！ 哦，其他人都見到， 係啦，你可以公 亮相， 亮相，俾全世界見到你。如果唔係咧，因為咧喺網上邊咧，即係吹嘅，我全部都唔信啦。有人話咧喺醫院啊見到佢， 嗯， 有人話咧就 探病嘅係嘛？ 阿員工唔係啊，插喉啊，阿員工咧嗰個阿邊個嗰個老豆咧， 嗯， 又話佢咧， 阿員工兒， 員工兒， 又話佢咧個老，又話阿鄧炳強嘅太太咧。就是幫唔知大陸的高官咧就做嘢嘅， 做白手套啊，做中間人啊， 唔係呢啲全部網講嘅，唔係我哋嘅，我引述嘅啫嚇。 係，聽翻嚟啦。 好啦，咁 OK 啦。如果有既然有咁多謠言，有咁多謠傳咧，最好咧就係鄧炳強先生，阿鄧炳強一哥，你企出嚟，你真係企出嚟啦！你唔好俾大家咧。咁擔心你啦，好唔好啊？我每日都好掛念你㗎，永遠掛念 問題。中國人嘅智慧就係謠言止於智者啊嘛。 應該好耐冇亮過相， 係。佢仲早過，佢仲失蹤，仲早過鄧達志。鄧達志都出咗嚟㗎啦，鄧達志好翻。 鄧達志好翻啦， 好翻啦，咪咯。 鄧達志好翻啦， 好翻啦。咁所以咧，鄧炳強咧，希望你早啲咧，早啲出嚟見一見大家。咁咧，然後咧就。適宜了大家咧對你的關注或者對你的關心， 同埋進一步解釋嘅，佢嗰陣時候要講嘅就係佢哋即係警隊試緊一個新的安排咧，就處理同傳媒關係啊嘛。 咁呢個好關係咩？ 咁你 而家執個鐘咪好好咩？ 唔係你而家就係招呼人家，呢個係咪新做法咧？我真係我費事大家即係人多嘴雜 啊！得陣間仲有大把嘢可以讀。 我就見到你講幾句你好笑噶，你記讀咗幾句都好笑噶。 啊，真 噶！有人讚我嘅，你唔讀咩？ 啊，揾句讚你嘅讀得得，你繼續講先。我揾到我話俾你聽。大把。 因為呢個我哋要實質嘅精神勝利法，就係要有讚美。 唔係啦，因為咧，我哋講翻咧，正話阿湛咧，我哋off mic 嘅時候咧，即係做緊講廣告嘅時候咧， 我哋閒聊啊，傾閒偈。 我哋閒聊咧，佢就話咧，我哋有啲咩好橋，你就幫一幫我哋嗰個香港政府。 係啊，有咩好橋？ 好橋啊！ 有啲咩好橋幫啊香港政府？ 即係唔使派咁多人勞師動眾啦，唔使全世界直播啦。 其實咧，我咧就唔係好想講出嚟啊，因為咧，佢哋每個月咧都有30幾萬。 咁你唔好講住先。 最底收30幾萬一個月。 人哋話咧，彭志銘講得好生鬼喎，啊呢句讚你， 呢句 讚，我再揾句好嘅咗啦，啊你繼續講埋先， 你繼續啦，你繼續， 你條橋之後再俾你。 賺啲高級啲嘅，好唔好啊？呢、這個係賺阿鄧炳強嘅啫喎，因為鄧炳強咧就模仿成龍先生鬼啊大佬，賺、我唔係講呢啲，賺我有文化得噶啦。OK， 佢模仿成龍咩？唔係佢似錢嘉樂咩？ 唔啱佢話咧，佢做警察，因為睇到成龍同埋 哦警察故事 方中信嗰啲戲啊嘛。 警察故事就跑山啫嘛，我記得追巴士啫嘛。 咁咪山鬼咯，咪覺得佢講嘢，我覺得佢講嘢好山鬼咯。咁我哋講翻咧就係話。我哋其實對付蘋果、對付肥佬嘅例子好簡單嘅啫。我正話咧上一 part 我哋講咗，就係、是、你哋唔好搞佢，等佢陰乾，當佢港台咁樣。佢已經又冇錢，又冇人睇，報紙又做到咧奄奄悶悶。只要有一樣嘢，肥佬禮翻山係點樣咧？就係、是、因為上次你係林鄭搞咗個送中。你搞咗送中出嚟之後咧，就搞咗社會運動，社會運動搞到咁大鑊，咁然後日日都有事。咁就嗰段時間令到咧蘋果咧就爆翻出嚟啦，就日日有人追睇，同埋咧有人咧就走去即係除咗買報紙之外，仲有人咧就去上網啊。 係啊， 最主要就係嗰段時間咧就吹谷網， 因為你有直播啊嘛。 係啊，直播啊嘛，吹谷網。 其實嗰陣立場新聞啊嗰堆咧都個個都搞直播啊嘛， 都係嗰段時間。 係啦。 所以第一個好巧就係你林鄭。停止你嗰啲咁嘅咁低劣、咁低智嘅 政府宣傳啊！ 唔係政府宣傳咁低智嘅嗰啲政策啦。 哦！ 好啦，嗱你依家咧，好似今日咁，你又話咧俾咧嗰啲人咧就去搭飛機咧過 又嚟啊嘛！ 又嚟啊！喂，大佬，你咪又幫緊蘋果，因為咧係蘋果先至揼你噶嘛，揼你啊，大家就好高興噶啦，香港人中意睇呢啲嘢嘛。仲有啊，你大公文匯啊，你呢啲唔講啊嘛，你大公文匯淨係贊啊嘛，淨係贊阿林鄭，淨係幫佢拖啊嘛，咁咪大家唔睇大公文匯啊嘛，咁但大家咪淨係睇蘋果咯。如果你真係想蘋果死嘅，你林鄭做好啲，等蘋果冇得鬧，等啲市民唔嬲，等啲市民唔再買蘋果睇，咁你咪得咯。 但係好似違反即係官場邏輯喎，官場邏輯就係、是。即係過往咧，就係你不作為咧，冇乜惡行咧，就反為你個民望高噶嘛。記唔記得嗰陣時候高榮民都係佢乜都唔做，淨係走去即係飲茶食飯剪彩咁樣，於是就 全部正面報道啊嘛。俾大單鬧先民望高嘅。 係啦，咁如果唔係嘅話，你鑊鑊都即係出嚟做嗰啲政策，即係同民意完全相反，好大件事嘅喎。 唔係，佢依家就全部同啲民意相反，咪所以咪益咗蘋果咯。如果你做好啲，蘋果咪嗰班人陶傑咪冇得寫咯，陶傑冇嘢鬧咯，個李平咪冇嘢鬧咯，阿盧峯咪冇嘢鬧咯，肥佬你咪冇癮咯，你咪六百九咪得閒啲，唔使數廣告咯， 數頁數，點解你由四頁變兩頁啊？ 唔係，即係所有呢啲嘢好反智啊！如果你真係做得好，咪乜事都冇呢個第一。第二，好啦，既然咧你真係做唔到啦，因為你冇政治嘅才華，你冇政治嘅能量，你唔識，你又請我唔起，我唔會幫你做，你諗唔到呢啲橋，你做唔好呢份嘢，咁咧你咪用啲毒橋嗱，毒橋仲毒啊，毒橋真係好毒啊，就用一條好毒嘅橋，你就係、是、你今日見到啊，肥佬禮琴日第一日翻工，哇，你真係嗰種英雄式嘅。歡迎佢！你林鄭有冇試過啊？冇啊嘛！你六百九有冇試過啊？冇啊嘛！點解肥佬禮會有啊？因為悲情啊嘛！好啦，你唔好做到呢個肥佬禮悲情，你應該做到佢黑人憎啊嘛！你點解做到佢得人中意？全球中全球黨嘅偶像，周庭咁全球都撐佢，全日本撐佢。好啦。昨天有個畫面，呢條毒橋嚟嘅。我見到咧，阿肥佬入去嗰陣時咧，有個姐啊，送扎花俾阿肥佬嚟啊。見唔見到啊？你有冇睇到花？ 有。 跟住肥佬嚟幾嗨啊，拿住扎花嚟周圍揚，叫個秘書同佢插個花樽。嗰條毒橋係點樣咧？講唔講得嘅咧？你估？ 講啦，講啊，唔得我自然會截你嘅啦。唉， 你咪派個有毒嘅人走去送扎花俾肥佬嚟咯。 嚇！咳曬落去扎花度， 然後嘴佢一啖添，攞咗個口罩，嘴佢一啖。 你真係用呢個諗法啊？ 跟住咧，然後咧就走去咧，就然後又走去咧揾阿張竹君。張醫生，我中咗招啊！咁咪成隻二百友湧入去蘋果消毒咯，就好似嗱 蘋果起碼停兩個禮拜。 嗱你試過啦，嗱你試過咪新城又停咗啦，新城 啊係啊 ，Viu TV 新聞部有啦，係啊，有線新聞部又有。 跟住咧，你又中毒嗰條橋，你派班人咧去噴， 噴殺蟲水， 好似噴殺蟲水咁噴啦，喂！ 咁嗰你噴嗰啲嘢咧係係有有水噶嘛，大佬 濕噶嘛啲文件。 係啊，搞掂啦！你使乜你使乜唔識字嘅抄佢啲嘢嚟睇啫？你一路抄人哋話你唔識字咧，呢啲人話人哋唔識字，我覺得係識字啊！ 我懷疑啫，我話唔知識唔識睇。 咁如果你走去噴咧，係理所當然噶嘛，知唔知啊？ 係全面消毒， 全面消毒啊！幫你蘋果喎，我一救你哋喎，我為大眾喎，仲有你每個人入嚟嘅就唔使查身份證，係噴佢啊！ 當好似汽車美容即係大清洗啊嘛！ 咁咪冇人翻工咯，大佬啱唔啱啊？ 我話我話 work from home， 你知唔知啊？其實幾廿年前咧。即係嗰啲瘟疫嗰啲咧，點幫人噴嘅咧？你有冇用過嗰啲咁嘅？有冇 見過㗎？折㗎嘛！ 仲有係咁樣折落去 嘅，拉高件衫嗰 年啦。當然男女同女啦，你喺網上係好隨便揾到呢啲照片， 哇！ 同埋新聞片出嚟係嗰陣時係咁樣嘅。 喂，但我諗起 阿葉太又唔好去俾蘋誒，唔好俾蘋果訪問啦。阿葉太佢阿。葉柳啊！ 啊，點解咧？ 哇！葉柳咁樣俾人咁樣噴落，仲得掂嘅？ 哇！有女護士幫佢噴噶嘛？ 都辛苦噶嘛？我替佢辛苦啊！ 哦 ，OK。 咁你好貪 濕曬，噴濕曬唔好啦。 我唔明你講啲乜嘢㗎？ 咁樣噴落去喎， 話你好重口味喎，越講唔得喎，大佬。 我諗都冇諗過阿葉太啊， 係 你諗到，你咪晚晚發夢見到佢㗎。 唔係啊，佢好中意接受人訪問啊嘛，依家。你停，你俾我講得先得唔得啊？咁樣噶嘛， 係 啊，佢好中意。 唔係，但係佢又 好。好啦，得啦 ，OK， 而家讀佢俾你聽啦。阿社長咧係耳清目明，啊，呢個讚得好咯， 唔係好明啊， 即係話你正啊 ，OK， 醒啊。 嗯，咁咧就有個叫做花花，佢問我今晚點解唔開火？ 咩啊？開嗎？ 開火即係鬧海外華僑係咪啊？啲海外五毛 唔開關㗎， 唔講住， 鬧 佢啊！次次唔講住， 佢次次去到某個時辰咧，佢就發作㗎啦。 哇！中唔讀啊？正有一條橋，喂，大家你諗讀唔讀啊？如果真啊，如果真係啊，揾個毒婦，然後走去嘴啊，肥佬嚟一啖，扮送花，跟住然後你又派咧200个人入去噴。哇！你成 全棟大消毒， 棟噴咁啊，就唔使咧俾人鬧咧。 我包你蘋果報停兩個《蘋果日報》停兩個禮拜。 你又唔係淨係入肥佬禮間房，唔係入沙打紅間房 喎。 係全部咯， 全體消毒啊嘛。 全部消毒嘅喎，你係人翻嚟 隔離14日啊嘛。係 啊，隔離14日喎。係 咯。哇！於是全部都喺進陽村做新聞。 仲有喎，你啲人唔入得嚟嘅時候咧，你做乜都得喎，老老實實。 啊，係 政府裝修， 同佢裝修。 全部大裝修， 你真係啦！ 即係有啲人咧， 你又好過咧，你好過拉條咁嘅嗰啲產繩啊，俾人鬧啊嘛！ 係啊， 咁就可以。 喂喂，嗱，唔好用啊！嗱，我講咗出嚟之後，佢就唔用得啦嚇。嗱， 你拍戲又得，你條橋， 救咗 你條橋拍又得，最佳拍檔再顯神通又得。 搜查報館通常係發生喺一啲咩 特殊情況？ 唔係 政變之後，政變之後，即係個政府被推翻啦，支持佢嘅報館或者。馬上搜你， 因為是敵對勢力啊嘛， 敵對勢力搜報館係咁。 喺台灣嘅時候咧，冚即係嗰個 白色恐怖啊，美麗島 美麗島事件嗰時都係咁樣。 係啊，嚇 咁嗰時唔係政變，咁嗰時係打壓 嚇。嗯， 因為嗰時候係 好唔好睇㗎，搜報館 係啊， 真係非常之唔好睇嘅嘢。 嗰嗱啊係漏咗個 fact， 漏咗件事講。佢依家佢今次咁樣搜搜咧，又益咗台灣啊蔡英文，又益咗民進黨。依家又話佢做咧，就最佳最高級嘅嗰個咩，即係幫佢哋一選緊啊，即係高雄又選緊市長啊嘛。 嗯。 佢依家又幫咗助選團啊，佢人哋咧蔡英文咧又琴日即刻咧就企出嚟咧，就拉翻 新聞自由啊，捍衞台灣自由 啲人咧係搶購蘋果令人動容。啊！依個蔡英文就講嘅， 本來就已經贏嘅啦。你個贏硬嘅，民進黨又贏硬。 唔係，贏得更漂亮啊！ 依家更加又贏，好更勁嘅，又勁嘅，同埋又攞曬彩之餘，又令到你哋咧點解又幫人哋一次咧？上次幫蔡英文 冇啊！嗱，我又其實懷疑，基本上即係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咧，即係如果要真係要即係。用民主統一中國咧，可能共產黨就需要咧故意做啲核突嘢咧嚟激起民變咧，咁嚟到帶動成個即係民主化喎。有啲人即係發想，無端發想啊，諗咁樣諗嘅喎。 嗱，呢度講係諗啦，台灣嘛嚇，呢、這個令人諗起咧就係、是、今次行動啊，即係星期一朝頭早 清晨的行動，到底他的動機，他的動機是什麼，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發生。咁啊，即係我哋都要否識噶啦。雖然啊，劉世良講過啦嚇。啊，仲有啊，如果林鄭經營得好啊，劉世良都執笠噶啦。我話你聽啊，冇嘢好講啊。係啊， 唔係你做得太好嘅話，咪冇位入咯。 咁我啊望啊世良執笠喎。咁我希望 你大吉利是啊，大佬。 我社會好啊。 咁我冇錢買餸啊，大佬。 你唔好咁自私，你唔好好似啲民建聯咁啊，大佬。為咗你，為咗自己咧做。賺多100萬一年咧，就個個想咧。嗱，依家就為咗賺 多。我咩100萬一年啊？ 佢哋有啊， 低微要求啊，買餸有錢啫。 佢哋依家又想咧連任多一年啊！你搞亂檔啊！你知唔知啊？依家咧無端端咧，基本法又俾你搞亂檔，人大嗰度咧又俾你夾硬咧，就要加條例落去，令到你又加多一年。你俾班民建聯咧嗰班 唔止一年啊！條例寫法不少於一年啊！ 不少一年，不少直至到下一屆立法會選出嚟。 問題係你。好小心啊！ 佢 猛 話第六 屆， 佢猛話第六屆，佢下一屆第七屆，佢話不少於一年，即係話隨時可以多過一年啊！ 係啊，冇錯 啊！ 嗱， 佢咪睇情勢咯，佢就永遠都係諗住咧，即係我要贏，於是我哋要寫啲咁嘅彈性條款，咁咧就一勞永逸，咁啊睇下你下邊咧香港呢邊執行成點，如果你執行得好嘅，咪12個月貨仔咯；如果你仲需要長啲時間嘅。咪攤長嚟玩咯！ 我就鬧佢啦，就話你唔可以咧，為咗你自私啊嘛！你咁嘅人，因為為咗你買貓糧，你就唔理啊！我依家希望香港好啊嘛，我700萬人好啊嘛，就為你嗰幾個民建聯好咩？為咗你只貓好咩？係咪唔得噶嘛？ 咁你即係叫大家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啫。咁但係問題係，而家香港嘅小我正好就係大多數啊嘛。如果對14億嚟講嘅話，我哋梗係少啦。如果計 number， 但係我恨不得嘅就係香港而家咁嘅處境，倒不如你俾14億。市民大眾、國內的同胞了解曬真相之後，然之後決定究竟我哋係咪真係行緊一國兩制，係咪應該係咪咁樣？ 你同胞嚟㗎，原來 唔係基本上用祖國術語去講啊嘛，就係咁樣講啊嘛。 你啲傻，即係而家咩？ 嗰十四，嗰十四， 自從2014之後，個世界都唔同啦。 啊，同意係啊。 白 我想知道，我想嗱，我哋講完㗎，兩個想你知點樣。 由你知道點講啊？係啊。 你嗰啲咩外國五毛嚇？ 係啊係啊，唔 係。係咯，唔講住。 海外， 你叫我講咩就講咩。 海外。 不過講埋呢度先。嗱，其實咧，喺乜嘢環境之下發生呢次大搜查咧？就係台灣方面咧，美國。在1979年以嚟派最高級的官員 哦，你講衛生部長 係衛生部長訪問台灣， 總統接任任嘅第12 星期日佢到達嘅 ，OK， 咁咧喺星期五夜晚呢、這個就係美國宣布制裁呢個中港11個官員，包括林鄭，仲、有呢啲咩香港特務投資嗰個咩鄭雁雄啊，仲有 呢個侯寶龍啊。 啊，仲有呢個駱惠寧啊，中聯辦政副主任等啦， 啊，陳國基啊，曾嗰啲咯， 啊，兩個警務處長啊等人啊，咁咧，如果係咁嘅環境之下，你覺得係咪星期一行動係一次報復啊？ 咁啊，呢個有時間上有好大巧合喎，因為基本上你星期五講咗，跟住你星期一 take action。 喂，兩樣嘢，第一就係美國佬嘅 reaction， 就制裁中港官員；第二啲美國佬高調。OK， 派個官員去訪問台灣。嗱，點解為之高調呢？原來咧，美國咧，如果呢個總統有咩三長兩短咧，佢有個排名榜係接任嘅。 係啊。 OK， 首先就負責。 而家大台咪播嗰套咩指定繼承人咯，即係就係你排第幾咯？ 第12嘅，所以係高級嘅。係 啊。 所以係高級嘅官員嚟嘅，即係當然你唔係去到彭斯，彭斯係第一個指定繼承人啊嘛，排到第12。原來佢係衞生部長係咁高嘅， 國員啊嘛，係啊， 咁高嘅，咁有心咧就刮你大佬一巴嘅。不過你又唔好怪人，你喺世衞嗰度咧趕住台灣，趕到人哋住，仲有 啊，武肺成單調查裏邊咧，即係嗰種拖慢曬，跟住疫情全球擴散，咁台灣防疫成功，咁而家我如果真係要保障老百姓生命，又要防疫取經，我梗係揾最好的啦。 佢今次咧，我覺得咧，阿湛都講中了一半嘅。佢即係佢睇佢係咪睇你美國呢個行動咧，然後就啱啱咁巧剔呢個 action， 啱啱咁急。 其實我都係可以夾埋一齊做啊，借咗勢啊。 我覺得咧啱咗一半啫。但第二個 point 咧，就我哋睇到咧，佢係好急忙，同埋咧佢哋咧係失措嘅。咩叫失措呢？你搞個肥佬嚟。OK， 你搞蘋果，咁呢個咧 俾依家公眾咧，就依家大家評論，即係劉世良之流嗰啲人咧，就話佢一個震攝啦，話佢咧就兇我哋呢啲傳媒啊，或者係我哋呢啲新聞界啦。其實咧最好笑嘅就係點解喐埋你個兩個仔咧？佢兩個仔又唔係佢兩個仔，除咗老豆做傳媒之外，同佢個傳媒冇關係噶嘛？ 佢懷疑， 懷疑你，你攞個地要嚟咩開秘書 service。又開餐館就話你咁，大家另外一條罪嚟㗎嘛？ 呢個 excuse 嚟㗎，呢個係個理由去喐佢嘅呢個理由。 嗱，通常呢啲咧，你話誒作其他用途嘅咧，即係懷疑作其他用途，係先寫封警告信㗎。係 啊， 啊，因為呢啲係商業問題啊。我所理解，我所 唔係好到嘅。 你講你梗係啱嘅，因為正常 唔需要出動， 唔需要200個警察去拉人嘅。 出動得嗱，但依家原來香港有個咁嘅好嘅地方咧，就好有趣嘅，就係我哋咧可以登記一間公司咧，我哋唔使就有間公司嘅，我哋揾間秘書公司，我哋可以掛佢個地方。係 啦，係啦， 掛牌得㗎嘛。 呢個就幾乎係全香港嘅一個咧 business practice。 係啦，呢個。自由講最好的一個方法嚟噶嘛？ 會計妹嗰類都係呢種係咪啊？會計妹嗰啲都 係 呢一種。係 啊，咪就係呢啲咯。 係啊，好多人借地址噶嘛， 咪即係秘書公司啊。所以咧，你係咁樣去喐咧，人哋依家外界嘅感個觀感咧，就覺得你走去咧豬人狗族咯， 係 豬狗 仔 咯， 係真係豬狗族喎， 咁就係豬狗族。 係 啊，佢抄你家， 咁咪即係證明你唔關人哋蘋果個報館嘅事咯。你豬狗族啊嘛，你唔係豬人哋嗰個新聞啊嘛。 唔係問題就係 就係要咁噶啦。 佢而家就話俾你， 你咪醜樣咯。 我而家係所有罪夾埋一齊，總之我係唔係都一定有條罪拉到你。 仲有你，我見佢匆忙咧，就係佢喐阿周庭之後咧，周庭放翻出嚟講咧，就話佢話佢七月嘅時候有啲咩呢樣嗰樣啊嘛。咁啊，周庭就問：喂，我已經六月三十一號，我已經係決定咗，我退出咗呢一個。 係啊，眾志 啊，眾志，眾志都解散埋。 然後咧，我就七月咧，我就冇任何喺 Facebook 度約過人，同人傾偈、訪問、外國訪問，乜都冇。喂，我問翻你啦，你話我七月啊嘛，我邊一日？我是哪一件事我講過哪句你班差人答不出嘛、啊、差佬你班差佬答不出嘛你由頭到尾你只是拉了人回去運了人來24小時之後你放回人了、好了那即證明呢你真的未做足事情你就去了我 回應了你 那個回應了、是不是那麼匆忙、 還有一件事 你是將之前呢唐而王之公然說呢說呢七一之前呢就冇追索， 冇追索 嘅嘛。而家你咪自己變相自打嘴巴咯。 唔係，佢太匆忙啊，佢亂咗龍啊。即係嗱，我 咁問題要維持官威嘅時候，咁你而家要想話生安白做咧，嚟到再揾嘢 咯。 咪輸咯，咁你更加 出醜咯，咪俾人哋話你唔啱啊。 嗱，點解會咁啱得咁巧嘅咧？啊，呢個問題咧就。我哋翻嚟嗰節再詳細研究一下。 哦，我唔識喎，你講嘅啫。 哇，真係點解會搞到咁嘅款？ 我覺得佢哋 亂嚟嘅問題，推論嘅跟住 亂嚟，我覺得佢哋嘅問題都係發生咗嘅，包括咧。而家大陸咧就話咧，你班友咧即係呢個今屆立法會啊嘛，第六屆可以即係延長至少一年 ，OK？ 不少於一年， 不少一年。咁早期咧，即係呢個喺個幾月前呢個泛民初選咧，即係作廢。佢啲 DQ 嘅咧，而家就話好似好好人咁嘅喎，我哋就唔睇啊，揾個大口狗出嚟講啊！ 一陣間討論一下咧，就係話咧，依家班泛民佢哋應該點樣處理呢？係 啦，我真係好想聽你嘅意見，你真係聽意見。嗱，我哋唞陣再提一提，我哋 Patreon 要俾錢先 講 Patreon 啊 ，show 出嚟 Patreon， 佢一定要啊 ，OK， 呢個係生命資源啊， 生命資源 ，OK， 生命資源 合法嘅，我哋唔做非法嘅嘢嘅，支持我哋。支持城寨，支持尼敦做證交所。 得啦。 OK， 仲有嗱，我哋個地址以及支票抬頭 ，OK， 睇得好清楚噶啦，各位可以寄嚟噶嚇。咁啊，我哋唞一陣先，翻嚟我諗諗今晚咧就即係鬧唔鬧人啊？ 點知你 俾我鬧下？ 你嗰陣食齋啊咁啊？ 係啊 ，OK， 唞陣先。